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2分15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今天周日晚上10点，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小时的相伴时光。刚才在报名字，一切稳定了下来，然后道一声好，晚上好。所以现在的我应该是一个无比平和的状态，来去分享今天的音乐，还有心情，还有我们的主题。那么你呢？和我们产生连接，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你可以在花椒 APP 上搜索10点答录机，也就是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和我们产生连接。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等，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你可以在花椒 APP 上搜索10点答录机，也就是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这时候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其实之所以把这个当作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了能够会那么就会有什么所谓的乐观和悲观的角度去看待它，或者二分之一还能够代表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故事进行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可能还会有延续。我很期待听到你的答案。那不如这就作为我们今天10点答录机的第一个互动话题。二分之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先来10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你要的全拿走。 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 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春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体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复苏，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贪得无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搞不明，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即便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复苏，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苍白的贪得无厌，别人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怪也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变重，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感受，怕快怕不懂我的好，我不必再为你讲究，楚楚可怜，看见难道的小姐，特价满足不换的贵贱，一个戒指一个一拍戒指一拍的轻轻的小面换浪漫，我们两不相欠， 你要的全拿走，来自胡彦斌。晚上好，品味孤独，还有亲密伙伴，蹲街看帅哥安乐乐，光棍一人雨梦，影视剧男拽出自拽记得啊什么不知道怎么念了，拽出自拽记挤的饭，我的天啊，好，看来我的普通话不过关了。刚才的歌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二分之一的一个反例，全部到底要不要有所保留呢？你要的是不是就可以全拿走呢？要不要对一个人说出这样的话？要不要对一个人说你要的 我百分之百会得到，会全部都给你。我想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定是很卑微的吧，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心里一定是想用所有全部自己所有的来去交换一份感情。如果是这样，我想说千万不要。如果你自己一点都不剩，如果你把所有的他要的无所保留的给他，并不会得到珍惜，更多的是我们是两个独一无二独立的人，是因为我们彼此互相欣赏互相喜欢，能够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光，才会选择在一起。所以所有的索取，所有的无条件的赠予，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负累，一定要留二分之一给自己，然后再用另外二分之一去爱另一个人。这是今天二分之一的第一个可以的解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二分之一，关于二分之一你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分享的，或者是看到二分之一这个数字的时候你脑海中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希望来和我分享。刚才我们分享的第一种就是无所保留，到底应该不应该感冒当中，所以请大家见谅，经常会有这种突然间爆发的情况。对，刚才只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一定要留二分之一给自己，同时因为有自己的二分之一，你才可以有一种安全感。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不停地要去向对方需求那百分之百，然后好让自己觉得安全，而是他自己对自己有足够的肯定和信任以及安全，而另外一个人给他的是另外那一半。你怎么想？也欢迎你告诉我你的想法，到底要不要无所保留的给呢？还是只给二分之一？欢迎把你的答案告诉我，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很多和你一样现在比如说啊谢谢树达人生送的掌声，还有类似品味孤独的晚上好和嘲笑，对，你可以尽情的嘲笑我，或者发表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表示认同的掌声等等，我都很欢迎。或者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的话，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回应一下品味孤独，堂姐一看就不是缺少安全感的人，谢谢。如果我有小裙子的话，我就会把它拎起来了。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我很好奇，其实就连我自己都在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当中。以上或者以下杰克堂所有说的话，并不是我已经参透人生想明白了，而更多的是一种分享、体会、探索。我们是一起成长的。接下来一首歌，谢谢古宝宝，声音好听，接下来的歌也很好听，因为哪怕我们什么都不说。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很多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 Alison Krauss。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say nothing at all。 唱来行，我说我。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而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只不过你现在听到的是一个女生演绎的版本啊。品味孤独刚才说什么来着，让我看看，难得看到你笑，所以觉得你不是一个缺少安全感的人。哎，这有必然联系吗？就是说不笑就代表不缺少安全感，笑是为了讨好别人，难道是这个意思吗？刚才看到品味孤独还有一个我要回应一下的话啊，等一下我要把音乐先放起来，怎么样，一下子就温暖了很多，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女强人大姐的气势了吧。刚才品味孤独说，我不说话的时候像一个女强人大姐大，一说话就像一个没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呢，我现在说话的状态是不是有大姐大的风范？你是怎么得出的结论呢？但是呢，我想说以上说的都对，因为那只是二分之一的我。你二分之一的我可能是你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种大姐大，大姐大倒不至于，但我小的时候可是个小霸王呢，小霸王学习机吗？但是还有另外二分之一是像孩子一样从来没有变过的我自己，非常非常引以为傲的赤子之心，对，所谓的孩子气和幼稚的部分吧。这个部分很少有人能看到，居然被你发现了，好，果然不是凡人啊。刚才还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我是杰克唐，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这里，二分之一。刚才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面嘛，所以是很多不同的二分之一，好像只有两个二分之一才可以加起来等于一，对吗？但其实这代表的是一种意思啦，就是说一个人肯定不是只有一面，也就是说可能他是有双重的两个部分，当然这未必指的是双重人格，而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至少有二分之一的感性，二分之一的理性，当然它不是百分之百那么确切的数字，但是二分之一的魔鬼，二分之一的天使，二分之一的善与恶，就像太极八卦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正是这样的一种模糊，或者是互相的那种搅乱融合，对，融合好一些，搅乱听上去有点乱，才构成了一个人。哎，一个人来自张依然，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位朋友，非常的有创作才华的音乐人。一个人，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听，也可以去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面，而这些面就构成了一个人。 他，谁该给他一个能依靠的臂弯，对他说晚安。他，又记得他多久以前说的不离散，感情也饱满，也想再买好看的衣服穿，和心爱的人共进晚餐，生活不该只剩规律的上下班，也想在从前硬变得柔软，也不想坚强给谁看，却何时开始对爱情不紧不慢，一个人有点不安，一个人只能习惯，好像有 在跟我开玩笑吗？也可以这么说，不是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半个苹果吗？但是一会儿还有更好的说法，听完歌再说。 他认识一个称作朋友的男孩，时间不长不短，他们或许经历着相似的空虚感，在压抑喜欢，差一点就发现欢乐也不自然，再继续也没有答案，时间是本小说，时间不讲完，还是沉溺在这所谓新鲜感，谁能说得算，爱出借多少迟早也要归还，有点遗憾，就是没能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纠缠，一个人不贪婪，别想再买好看的衣服穿，和心爱的人共进晚餐，生活不该只剩规律的上下班，想在从前因变得柔软，也不想坚强给谁看，却何时开始对爱情不紧不慢，一个人有点不安，一个人只能习惯，好想要一个人来陪伴，一个人很简单， 一个人来自张依然。一个人是你吗？你是一个人吗？谢谢铁中堂的分享啊！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品味孤独，把生活分成了一半一半，一半是来自家庭，一半来自朋友同事，然后呢又把工作分成了一半一半，一半来自领导，一半来自自己的工作状态。后面呢，工作状态还要继续分吗？家庭还要继续分吗？朋友也要继续分吗？所以每一个他们都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但是在后面就会有一个像索引一样的，像一个树形结构一样的分支，就是这些分支构成了一棵完整的大树。所以一，它代表的是一个数字，代表的也是一个完整的状态，而二分之一代表的是一个数字，代表的也是另外一半的可能性。刚才我们说二分之一，当这个数字在你眼前浮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悟或者什么样的脑洞？缺一不可的二分之一。对呀，因为只有两个二分之一才会构成一个一嘛。刚才我们说二分之一可以是一种一半一半的身份，或者还会有一种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就是一种我说了一半但是有一半没有说，而那个部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部分。一半代表了可能性，二分之一好像让这种丰富和多义充斥着我们，所以二分之一也代表了一种可能。好啦，谢谢佳佳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听歌了。感觉每次自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像装一个哲学家的样子，我更想听到你们的故事，如果你们有故事愿意和我来分享的话啊，就算没有故事，不如也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有多久没有 看过星星，就像那夜空中凝视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世事变幻，彼此却从不曾互相靠近。他们是来自黑暗的生命，守护着某一颗漂泊的心，却在每一个日出的时刻隐藏起自己黯淡的身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这一切都已经写明，他们会在何时坠落向大地，在那浑浊的城市的梦中变成一颗流星点缀我们的夜空。突然这窗外下起了大雨，我问你是否还能看到星星，你说可以啊，随我闭上眼睛，它们永远的睡在我的心。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刚才有人问我有没有故事，他有酒。他不知道的是我酒精过敏，但是依然可以有故事。是从哪里看出来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呢？先来听歌，然后我就会讲我那二分之一的部分，还有另外一半你来补上。这是来自于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人 FKJ 的一首歌 Jobs， 他一个人就可以 hold 住全场，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见识一下，现在的做音乐的方式真的是多种多样，一切皆有可能。 I wanna let you know my mind is made up and I wanna go 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what to do, been thinking about me, about me and you for a long time. I try to find reason to stay here in this cage of mine. Well, I don't need no borderline, I don't need that frame of mindLet me tell you, I don't need nobody, nobody but me. I don't want nobody, nobody but me, nobody. Listen, and I want you back. Those things I ever said, regret saying that. Funny how I never saw it before. I guess sometimes gotta walk out the door.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tell it to join.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till it's gone? I do need somebody. I need my baby. Yeah, yeah. 回忆童年的欢笑送的桃花，这是一位新朋友吗？因为没有见过你的名字，欢迎你来到十点大乐记的直播间。然后谢谢品味孤独的温馨提示，好像我驼背了，看到你这条消息之后立马挺直腰背。然后后来我又想说，你不觉得这样的音乐就很适合驼着背来听吗？虽然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来自 FKJ 和叫做 Tom Wiley 的合作 Jobs。合作也想多说两句。 FKJ 刚才我说到了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音乐人，在北京前段时间在糖果有他的一个演出，你会看到整场整个一个舞台就他一个人出现，但是所有的这些音乐的元素非常丰富的部分都是他一个人来去完成的。也就意味着现在的音乐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包括电子乐的出现和这种数字音乐迷笛制作，已经让一个人就可以去把他脑海当中的所有的想象付诸实践，所以一个人就可以做音乐。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二分之一，所以我们要生他硬拽的来扣一下题。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FKJ 和 Tom Bailey 的一个合作，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我们一个人可以去像八爪鱼一样的去做很多很多件事情，但是其实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另外二分之一的辅助，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就好像一首歌，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有制作人或者说 FKJ 的音乐的动机，那些丰富的音乐元素，然后也有 Tom Bailey 的那种非常舒服的人声和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理解加入的人声的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歌曲，一个完整的作品。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有另外的二分之一的人和你一起去协作，把人生过得更加美好，那好像也还挺不错的。品味孤独也有调皮可爱的一面。之前我给你的印象到底是怎样的？非常的严肃吗？然后今天还有什么大姐大。好，我知道了，我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认识。继续来听歌，一会儿我再跟你说我的故事，因为要留你久一点，并且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可以循着它看看，对吗？对。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有点脏， 人心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节目进行了一半多，对，进行了二分之一，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二分之一。节目进行了一半多才进来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刚才干嘛去了？有看到很多老朋友，比如说安然以梦福林去哪了，对，福林未眠，听到点名可以冒一下泡。还有我是小王子七六，这都是很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新朋友，比如欧阳四十的石男人小西等等等等啊。二分之一的十点答录机，不知道会让你意犹未尽呢，还是刚刚好，已经酝酿的差不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进来应该可以有更多想要去分享的部分吧。嗯，二分之一你可以分享，告诉我刚才十点答录机的前二分之一你去干什么了，怎么样，这是一个完全不需要动用任何思考的部分，而直接讲事实摆道理就可以了。品味孤独说，想知道极客堂是什么味道啊，我也很想知道，可能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或者说是那种气味相投，才可以去找到对方的那种气场，是我们不停的在动态的变化着的。所以极客堂是什么味道我现在也不知道，等有机会我自己真正的去认识到的时候再告诉你吧。二分之一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对于二分之一你有什么想要去分享表达的，或者说直接告诉我，作为刚刚进来节目的你来说，前二分之一的节目去哪里了呢？是去跟朋友聚会了，还是去看别的主播了？不管是哪一种，都很希望你告诉我关于二分之一你的想法。刚才我说我要讲故事对吗？唉，想来想去，其实二分之一它所代表的那种一半一半 可能在我的身上最最最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我会觉得做主播是我二分之一的职业和生涯。不好意思，我看到了安然以梦、浮灵未眠的留言之后呢，就立刻震惊到了，所以就忘记刚才本来想要说什么。因为他说刚才前二分之一他去学习了，在周日的晚上10点钟到10点半去学习了。我相信肯定是因为周一的作业还没有交，还没有办法上交，所以要补作业是吗？一般我都是在周日晚上补作业的，偷偷告诉你啊。其实是看昨天说的那个故事，所以你是去看花样年华了吗？那也算是一种学习。你是学习到了王家卫的构思技巧、构图，以及他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指导的状态呢，还是电影当中的某些可以打动你的部分呢？都可以来分享。好了，刚才我说哪来着啊？我就这么成功的转移了话题。我想先来听歌吧。哦，想起来，刚才我说的是所谓的二分之一，对吧？那二分之一是一个主播的身份，另外的二分之一呢，就是非主播的时候。想知道我都在干嘛吗？ Fantasizing about you every day, The first time he told me to stay, I got away with the kiss and the taste. I took her to the place, saw your face, I was amazed. I said, this girl, I need to chase her. For now, you're all I think of. Without you, it's bitter. I'm not a sinner, but my mind got a lot bigger. I got 2 ways to die, and no ways to cry. Try to simplify my passion, I don't wanna lie. At least the feelings are tied. When got a time to sigh, now it's time to lie. Oh yeah, it's bedtime. Before I say I love you, kiss me goodbye for the last time. Don't know how to see it all in time. You know how to see it all in time. But I'll wait for you. Don't know how to see it all in time. You know how to see it all in time. But I'll wait for you. Yeah, you know I'll wait for you.By the time we set a rendezvous, I have the time and fall in love with you. Sitting in front of you, I never had a better view, yeah. But now we're talking about years later. I'm waiting for my picture in the fader. I don't surf on waves, I'm not like Christian Slater. I just work for days, just to become greater, yeah.I need to ride, you know I have an insight. I just need to hold you tight. I just fear to lose you quite. I just need to build a line between you and me. Just wait and see how serious I may be. I never felt so free. I never wanna be a better me, a better me, All in time， 一切都在时间里了。时间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问题，或者一些问题，是不是一切呢？啊，我想时间并不能解决问题，时间只是在这里，我突然卡住了，我不知道时间。它究竟带来的是什么？但我想它一定不是一种解决。如果你用惯性 再去这个时间当中循环往复的话，也许就中了命运的圈套。这么说好像听上去有点消极，是不是？所谓的中了命运的圈套，是指我们经常会说什么所谓的命运决定，不，性格决定命运。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时间帮我们看似解决了问题，它让我们回归到我们熟悉的状态当中，那是我们惯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是逃避，也许是冲动的做些什么。总之，如果你在那个循环当中，你可能很难去跳出来看待自己。所以时间也并非是解决了什么，只是让一切看上去不在那个时段显得那么的重要了，而你还是自己。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是不是有点绕，是不是让你觉得没头没脑，但是懂的人也许会懂吧。品味孤独 at 安然以梦福灵未眠，写一封像毕业论文一样长的信给堂姐，她可以像看小说一样每天睡前看一点啊。你们已经在商量干这种事情，可以啊，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写，对，或者每天都可以写一点到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花音碎是六个字，在上面每次都可以写140个字，然后 at 我，我就会看到你们每天的心情日志。哎，这个主意不错。然后我可以在你们的基础上再点评一下，哇，这个主意更不错了。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会抱怨说，好像关注了一块杰克堂之后，发现杰克堂的微博更新的速度和频率少之又少，感觉这个人就像消失了一样。是的，因为我常常会忘记发微博，就好像我常常会忘记喝水。对，有的时候我会一整天都不喝一口水，只是因为忘记了，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多着呢，所以我需要提醒。就好像我好像今天忘记了吃药啊，于是感冒好像又卷土重来了，不过这都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对新浪微博一块杰克堂，如果我被 at 到了，那么我可能就会想起来要去发微博。这真是一个好主意，突然间在十点答录机的节目当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对付自己的办法之一。所以这个任务可以交给你们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的感想，然后感想之感想，听上去还不错啊。二分之一，对，是我们的主题。刚才我说二分之一是主播的身份，还有另外二分之一是非主播的身份，而非主播的时刻会做什么呢？好像还挺多的。我会觉得今天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我想了想，非常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我说，如果世界需要我，社会觉得我有价值，我不想退休。是真的，完全不是什么英雄的气概或者是一个大义凛然的说法。我会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有退休一说呢？坐在直播间里面和你们聊天多开心啊，或者是非主播的那些时刻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还没有体验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舍得退休呢？有你们怎么可能舍得退休呢？哎，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老了吗？要在这个时刻已经开始想退休的话题还早着呢啊。如果有空的话，安然以梦福灵未眠，当然品味孤独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就这样。举个例子，所谓时间能解决问题，是因为一切都会过去，说得好。所以举个例子，你刚才有认真听讲哦，点赞，只有你抓住了重点。时间所谓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一切会过去，而变成在那个时间节点它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它真的解决了问题吗？好像一切照旧，你还是你，在那个循环当中往复。如果想要跳出那个循环，我想你就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时间，而是交给自己。 好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让我想想送首什么歌呢。嗯，这个吧，很适合晚安。这首歌叫我梦见你梦见我。 那时候只要你陪我一起往前走，有时候少了想法而觉得更快活，我们破风飞行奔去海阔天空，不在乎把世界抛到脑后，对人生我有太多困惑，但确定我有个永远的朋友。往前走，一个人走向人生的钢索，失去了你的线索，来不及说再见，从此各自漂流，为什么把过去丢向黑洞，畅想着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和你要的相同。我梦见你也梦见 时光送的女神，还有硕达人生送的太阳，谢谢你们，感觉感冒的这颗糖瞬间清醒，精神百倍了好多。我梦见你梦见我，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首歌，你会希望谁出现在你梦里呢？晚安，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糖，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见。我是杰克糖，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